中环市场商品股会分享投资攻略，星期四晚文锦辉文锦道。 好，欢迎各位收听呢个星期嘅后巷电影院啦，亦都系啊 Red 哥先联播嘅一个节目啦。咁啊，Ryan 啦，电影侠啦，同埋小兵喺度。咁啊，电影侠咧就稍后咧就会出现噶啦。咁暂时我哋咧就先报一下咧，究竟呢个星期嘅电影嘅市场走势系如何咧吓？ 系啦，咁啊呢个星期咧市场走势方面咧都可以话咧非常之乱局啊。咁啊時局亂啦，咁加上啦開畫電影咧 ，total 咧一共有八套㗎，咁有大中小型發行都有㗎。咁啊，但係咧呢八套電影咧點知咧，原來去到週末或者星期四開畫咧，個數都唔夠一套咧上到第三個星期嘅片嚟。咁呢套叫做《失蹤在 Gone Girl》，福斯發行嘅片啊。咁星期六咧大概即係星期四130多場啦，星期六上到160場。咁啊每場次咧超過80，即係過80000嘅。咁啊8日夾埋咧，接近1500000嘅，都可以話非常之得人驚啊！ 係咯，我諗呢個都係後備啦。第一，因為第一個星期嗰個表現真係麻麻地，我記得係第一個星期。咁啊，慢慢咧就爬翻上嚟啦，甚至乎大家唔好忘記，《失蹤罪》係一個片長都相當長嘅一個電影，所以咧其他嘅片咧都相咁上下片長嘅片，如果今個禮拜收得唔好咧，就唔好賴嗰個片長問題。咁當然可能要有翻咁上下嘅嘅評論啊，或者有咁上下嘅影評，即係介紹咧，先至可以大家忍受到咁長嘅一個電影。 係啊，冇錯嘅。咁啊，講開呢個星期開畫咧，都話有一套咧都幾攞景嘅片咧，竟然係比較收得嘅。呢個電影咧就係同樣都係福斯發行咧，呢個電影叫做即係《Let's Be Cops》，咁香港片名叫《我要做差佬》。哇！真係呢段日子咧，大家都唔係好方便咧，喺屋企咧或者喺街同人咁樣講啊。 都系嘅，咁啊，究竟系咪啲外字头嗰啲包晒场啊？ 都唔系，其实呢个古仔咧系讲咧啲人咧喺度扮警察啊，咁跟住咧就系、是、做埋一啲警察嘅嘢嘅。咁我睇下呢个数字啦，开画27间咧，132场啦，咁啊大概5000人到，每场平均人次接近40噶。哇，星期日犀利喎，个人次咧拍得住《失踪罪》啦，但系咧由于咧没有片场加价关系啦，咁啊。大概11500人次到，咁啊4日夾埋咧接近2500000嘅，咁都可以話都幾好成績啦。反而另一套咧，即係宣傳上面好反映時，即係呢個咧即係依家香港時局嘅片咧，呢套叫 Giver 未來叛變嘅片咧，反而個成績咧就爭些少嘅。咁呢套片都開畫咧就39間咧，就開217場啦。咁啊每場人次咧。大概25到，即係大概5000人次到，咁啊去到星期六日咧，咁仍然 keep 住220場以上咧，大概9000人次，咁啊4日夾埋咧，個入座嗰、那個人數咧，就嗰、那個成績咧就同呢、這個咧我要做差佬差唔多，但係你講個入座嚟講咧，就明顯地低咗一截嘅。 係啦，咁啊呢一套都犀利喎，即係已經有幾多嘅我諗人可能喺第二度地睇咗噶啦，已經係咁，但係就。我諗係嗰個題材都相對可以幾吸引啦，係嘛？咁所以就都吸引咗一部分嘅人入去啦，成為呢個星期都變算係呢個星期上映嘅電影唔錯嘅一套，其中一套嚟㗎啦。 係啦，咁講開，其實未來半邊星期日講每場平均人次去到40到啦，咁其實都有幾套咧，就係大型至中型發行嘅片咧，都差唔多嘅表現嘅。咁跟住落嚟講呢一套咧，片長超過140分鐘嘅片咧，咁英文片名叫 The Judge。香港片名叫《辯護律師》啊，咁啊有呢個羅拔唐尼嘅演出嘅，咁啊開畫咧20間，每間平均演5場咧，咁啊第一日嘅成績可能真係片太長，麻麻地得1700人次到嘅啫，咁但係咧去到星期六都上到超過5000人次，咁啊4日夾埋大概84000到，似乎片長加上個題材都比較咧，即係講一啲法庭片咧，即係好似有長奶奶咧，好驚悶親大家。 都係嘅，但係。Robert Downey 應該都會係吸引到某部分嘅人入去睇啦，咁即係起碼我諗最近嚟講，佢都算係除咗 Brad Pitt 之外咧，幾吸到客嘅一個演員嚟嘅。 值得一提咧，就係、是、星期六日咧，由於個場次相對咧，你又唔需要擔心夜場太夜關係啦。咁見到個爬升比率咧，都可以話係八套新片之中咧，係比較係高嘅一套啦，即係爬升到1.8倍噶。咁啊，都算係有啲表現㗎啦。嗱，跟住落嚟呢套片咧，開畫成績唔差，但星期六又爬升麻麻㗎。呢套電影咧就係、是、嘉樂發行嘅一套電影，叫做《天師鬥殭屍》。 咁啊，導演咧就係呢個古惑仔江門新義聚嘅呢個陳宇恆啦。咁啊，演員組合方面有袁彪、伍允龍同埋鄭中基，亦都係鄭中基未來一個月入面三套片入面嘅頭炮噶。 咁啊，呢一套我諗即係可能很多套戲嚟講咧，即係想揾啲搞笑啲嘅片咧，咁啊結果揀咗呢一套咯。咁睇完出嚟之後，笑唔笑得落就唔知啦。 好似係咧嗰時咧，即係殭屍咧，麥浚龍套殭屍收得咧，咁啊走去拍啦，咁啊結果就抌咗成年啦。咁中間發生啲咩事咧？咁稍後睇有冇機會講啦。好啦，嗱，跟住嚟講下呢一套電影啊。呢套電影都可以話咧，三集咧已經去到最後一集啦，《浪客劍心》。傳說落幕篇啦，咁喺 The Sky 戲院就有呢個清酒咖啡啊，咁啊揸喺杯酒喺個酒杯嗰度畫個交叉字樣喺度啊，十字嘅，係啦，咁啊呢套電影咧，咁啊其實咧只係屬於中型嘅發行啦，15加上54場，開畫1600人次，每場平均30人，大概11萬到。星期六日啦，可能啲粉絲一早去咗啦，咁啊爬升比率得30%嘅，即係大概150000到，四日加埋就550000。 咁啊冇乜辦法啦，即係呢一套即係可能一集咁又少啲，一集又少啲，咁你唔睇上面嗰集又唔睇，睇唔到呢一集，咁啊變咗會唔會因為咁樣有人睇翻之前嗰幾集咧？咁如果係咁，可能呢一套戲喺下個禮拜都仲有啲人會追翻噶。 呢套片最主要個賣點都係福山雅治超過9秒嘅演出啦，咁啊究竟表現點樣？等埋電影學翻嚟先講啦。咁繼續睇落去，跟住呢套電影呢就係一套即係本地製作紀錄片啦。咁片名兩隻字同楊秀成跟容祖兒一啲關係都冇，叫爭氣。咁開畫呢14間戲院，平均每間3場呢，咁大概係880人次到，即係大概每場20人到，意味住即係開60000蚊。但係星期六日呢都可以話5、6日、3日呢，每場平均人次都超過45嘅。咁去到四日咧，累積咧連埋一大堆嘅優先場咧，就已經過咗82000嘅紀錄片嚟講，以呢個成績，我自己覺得咧都算係難得嘅啦。 我相信會更加好添，因為可能聽完我哋嗰啲集之後啦，或者喺出邊有唔少嘅評論都係對呢套戲予以肯定嘅嚇。咁我諗亦都慢慢大家明白到，尤其是喺呢個世代，最近發生咁多事情，大家可能。一啲上咗年紀或者已經過咗學習嘅階段嘅人咧，係會希望對而家啲學生究竟諗乜咧，或者點佢哋遇到嘅問題，可能一跳一節啊，希望喺呢一套戲可能揾得翻都唔定嘅嚇。 係啦，咁今日睇落去相比之下咧，同樣呢套片個評價都唔錯嘅，但係咧似乎咧個反應咧就更加差啲嘅。呢套電影係英皇同埋餘藝發行嘅一套叫《鼓動真我》，咁其實係新 dance 攞獎嘅電影，開畫11間上53場，場數多過爭氣嘅，咁但係每場平均人次咧啱啱到雙位數字啫，咁收入推算就40000蚊。咁星期日咧雖然爬升咧都超過一倍，但每場人次仍然係25，即係比起其他啲片都成40以上咧都差咗一截。四日咧累積咧都係得350000嘅啫。 係啊，同埋我暫時睇呢套戲就似乎都係啲外國人係有興趣多啲，咁可能唔係太多人了解，因為呢次講到係學生同去學呢個音樂嘅問題啦，咁我哋一陣都會講到，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香港唔係咁受歡迎。 係啦，咁另外繼續可以睇落去啦，跟住呢一個咧。咁呢套電影呢都個票房成績呢或者個市場成績都一如個片名啦，四隻大字後會無期啊，發行工作室嘅片啦，行行嘅呢個作品，8間23場開玩，每場平均人次唔夠10人，即係得10000蚊啦啫。咁星期六日就即刻縮咗35%嘅場數，8間上得15場都係10000蚊，四日累積呢70000蚊都唔到啦。 我谂可能好多人喺内地睇咗啦，都唔定啦吓。 咁内地睇咗其一啦，咁其二其实咧，香港市场对于内地片咧，向来即使口碑好，都唔系好受噶。即系我哋睇翻之前咧，都隔咗一轮上嘅《铜雀的你》咧，表现亦都唔好噶。咁睇下今次咧，似乎后会无期，真系大家如果有心睇咧，快快去睇啦。如果唔系咧，过埋个周末，真系正如个片名一样咧，甚至乎都可以叫后会无期噶。 系啦，拜拜。 系啦，咁拜拜完之后咧，咁我哋睇下其他咧，仍然喺十大嘅片嘅市场表现啦。咁仍然喺十大嘅片咧，哇！呢套片真系好够银力、哦。诚然喺十已经上咗咧5个礼拜，仍然喺十大边嘅呢套叫《移动迷宫》啊， 都可以話呢一期嘅福斯發行都相當之旺啊！除咗頭兩位之外咧，呢套佢發行嘅《移動迷宮》咧，星期日咧每場次咧竟然跑贏一堆新片，接近50%嘅水平。咁啊，43场大概2000人次到，32日夾埋咧就接近3200万。 係啦，咁啊呢一套題材咯，我諗題材吸引咯，但係你話睇落嚟真係麻麻地嘅，咁但係的而且確真係我諗喺其他咁多呢兩三個星期裏面嘅片中嚟講，佢算係比較特別嘅一套咯。 係啦，咁啊十一檔期咧，仲有兩套片喺十大嘅邊緣啦。咁啊先嚟呢一套咧，就係咧真係得啲特技比較好睇嘅呢個《德古拉伯爵血魔降生》啊。咁啊16间42场星期日咧，咁啊。仍即係27间52场咧，星期日仍1600人次到，咁啊接近1100万嘅成績。另外咧就有呢個電影合認為豬與豬老母嘅呢個麥兜我和我媽媽咧，咁啊20间38场咧，星期日咧每場次仍然過40，10日累積咧過咗300万嘅。 好啦，咁啊溝通片暫時係欠奉啦，咁啊如果要睇都係睇呢一套啦。咁啊德古拉嚟講，我諗都去到尾聲㗎啦，應該差唔多。 系啦，咁啊讲讲下个星期开画电影啦。咁嚟紧呢个星期四开画电影咧，一共有6套噶。咁啊呢个星期啱啱上星期8套，呢个星期都唔弱啊。六套片方面咧，来头最大嘅咧，都可以话咧，周立发行嘅呢一套叫 Fury。咁香港片名叫《战役豪情》，基本上你唔知边位导演，但系只系见到大大只字不比特三只字。 不比特，咁唔知佢嘅，仲有沙拉布夫嘅。啲人话沙拉布夫为咗投入呢个戏里边咧，简直系。非常投入，竟然在自己的身上面介几多咁样，为咗整吓，系咪先令到成件事好似真实咗咁样啊？ 咁啊，据知道呢套电影咧，咁啊之前咧《不比特嘅地球末日战》都令大家都颇濑嘢嘅，咁啊睇下呢套片会点样啦。好啦，跟住睇睇另一啲咧，就系呢套咧非常之黑嘅日嘅电影咧，迪士尼发行嘅《一起黑白的日子》，冇乜宣传但开画啊，咁啊一齐黑爆嘅日子，唔知会唔会票房都黑到爆啦。咁啊，跟住咧就一啲咧小眾發行電影呢一套咧就係新 dance 嘅香港 Hong Kong Select 咧選咗一套電影《戀戀小情歌》，驕陽發行嘅片啊。不過好似話評價就一般啊，啫，唔知實際點啦。 係啦，咁啊，咁啊比較麻煩啦。如果係咁嘅話，呢個星期亦都我諗大家都會拱啲片出嚟，算啦。即係如果唔係咁中意睇 Fury 呢個《戰役豪情》嘅話咧，睇下有冇機會執下死雞咁樣啦。 例如呢一套雷射发行嘅日本片《爱我请说谎》啊，演员阵容方面咧就有呢个浪客剑心嘅佐藤健嘅演出啊，唔知系咪噶？咁但系孭到几多飞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啊。 好惊，如果仲见到佢，喂，即系佢做剑心，我仲顶得住，因为剑心可能喺度成日都突然外，突然嗰啲叫咩突然外啊， 斗鸡眼 突然外停咗喺度，跟住唔知又谂紧乜嘢咁样。即係呆咗，我冇驚嘛。希望呢套戲佢唔係係咁咯，會驚又諗起呢個劍心變咗呢個現代版啊。 係啦，咁高仙發行咧都有一套咧，就係新 Dance Hong Kong Select 嘅片咧，都喺呢個星期開嘅。咁啊叫 Wish I Was Here， 笑笑小家庭啊。咁啊聽落去好似咧睇優先場嘅反應咧都唔錯嘅。咁希望套片都收得啦。不過呢個星期咧咁啊華語製作焦點咧都係話呢一套嘅，呢套電影都可以話來頭相當之勁嘅。呢、这个电影英文片名好慢，《Zombie Fight Club》。 《Zombie Fight Club》咁即系咩咧？呢、这个丧尸嘅搏击会系嘛？ 香港片名《尸城》。 喂，点解好似似曾相识呢个名啊？ 系啦，咁啊呢套片嘅导演咧，其实就唔系香港人嚟噶，就是、台湾导演钱仁豪嘅电影嚟嘅。咁啊，監製咧就陳嘉上，錢仁豪咧上一套作品咧《戲城108》咧就一個咧就係、是、民間集資嘅低成本嘅電影嚟嘅。咁啊，今次叫《屍城》咧上套《戲城》，咁今次咪 upgrade 一下咯。咁啊，演員陣容方面咧真係犀利，即係我都好佩服太陽發行呢種宣傳方法。激戰嘅安志傑，大家記唔記得激戰嘅安志傑演咩角色咧？ 激戰嘅安志傑梗係演奸啊，唔係話奸嘅，即係啲比較我哋叫奸角啦，唔好叫奸角嘅，即係佢嗰個用嗰、那個手法就比較殘忍啲啊。 角色名叫咩名？記唔記得啊？ 梗係唔記得啦。 李子天啊， 係呢、這個係呢個第一屆嘅呢個咁嘅搏擊比賽嘅拳手啊。咁啊，另外合演嘅咧就有本片咧，經常性咧係為大家提供大量尖叫聲嘅 Jessica C 嘅。咁另外合演嘅咧，還有咧就係咧啱啱先至喺呢個咧《天師救殭屍》以呢個爆炸頭獻世嘅伍允龍啊。另外合演嘅咧，還有台灣嘅高子。 咁啊，嗰一次禁術方面啦，咁啊之前喺呢個戲城咧都睇過噶啦，咁啊真係希望呢套咧就。我都唔識講啊，有冇人睇過㗎啦？ 我就喺富川睇咗個版本，咁好似話香港上個版本又有少少唔同，咁睇下會點樣啦。好，講到呢度，我哋時間差唔多，睇一睇先，翻嚟同我講呢個星期有乜新聞。 Nick Gunn, you're probably the 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 right now. Did you kill your wife, Nick? Everyone told us and told us marriage is hard work. Not for me and Nick. As you all know, my wife, Amy Elliott Dunn, disappeared 3 days ago.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my wife. I have nothing to hide. Has Amy got friends we can talk to? No, not really. You don't know if she has friends, you don't know what she does all day, and you don't know your wife's blood type. Just being a good guy, so everybody can see him being a good guy. Well, you really don't like him, do you? All I'm trying to do is be nice to the people who are volunteering to help find Amy. I will practice believing my husband loves me, but I could be wrong. You ever seen that guy in the glasses before? Amy is the kind of girl who attracts admirers. Whoever took her is bound to bring her back. I'm hoping you can tell me what this means. You want to solve Amy's treasure, huh? You seen this girl around here? Yeah, I remember her. I know you. I saw you at the volunteer center. I wanted to help. What'd she want? She wanted a gun. We are all scared, but we are all here now. I feel like something to be jettisoned if necessary.I feel like I could disappear. The hallmark of a sociopath is a lack of empathy. Amy lost a lot of blood in there. Then somebody mopped it up. Why would they mop up the blood if they're trying to stage a crime scene? Whatever they found, I think it's safe to assume that it's very bad. I finally realized I am frightened of my own husband. I would draw you as if you're doing a deposition. What to say, what not to say. A trained monkey? A trained monkey who doesn't get lethal injections. She's going to eat you alive. You assaulted her?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you? I hit her? It's not even close. Absolutely not. I never touched her. We now believe Nick is involved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our daughter. Without a body, without a murder weapon, their only hope is a confession. Y'all know anything yet? You need to tell me. How was your marriage, Nick? Are you asking me if I killed my wife? Man of my dreams. This man of mine may kill me. What about my son, Nick? This man may kill me. In her own words, this man may truly kill me. You ever hear the expression, the simplest answer is often the correct one? Actually...I've never found that to be true. 好啦，咁翻到嚟第二節嘅後巷電影院啦。咁我哋第二節咧，通常咧，如果 Red 家先去來冇聽開嘅咧，可以留意翻我哋第二節咧，通常都有好多新聞咧俾大家嘅。咁除非個星期太多片啦。咁呢個星期都好多新聞咧就有出嚟。咁其中兩單咧都同戲院咧有啲關係嘅。咁啊，先要介紹一下咧，即係呢一間戲院咧嚟緊咧11月咧終於開張啦。咁呢間戲院咧其實一個舊嘅位置，不過咧就轉咗手。咁啊，終於就最初就話明年先開得到啦，但係原來後屘諗下都要交租嘅喎，11月中不如開一開先啦。 係啊，咁啊叫咩名咧？好似係叫電影城係嘛啊？咁啊呢個天馬喎，唔知電影乜鬼咧？就記得 嗱，咁啊商業登記咧寫住有一間叫做電影城括弧朗豪方有限公司啦。咁啊當然啦，個名梗係冇咁亮啦。咁啊其實咧呢間戲院咧唔會有中文名嘅啦。英文名叫做 Cinema City Longham Place。咁啊呢間戲院咧，據聞就11月中旬咧就已經咧就會開嘅。咁啊最近咧都登到一啲招聘廣告啦。咁都要請唔同嘅人，包括放映員啊、咩客户主任啊，或者呢、這個即係服務大使之類啦。咁啊見到其中咧有一個職位崗位咧，就話咧即係亦都係會去咗咧一啲咧個觀眾同埋啲會員嘅服務嘅。咁即係意味住咧呢一間戲院咧。都會有 membership 嘅，咁其實咧，依家好多戲院咧，即使話獨立一間經營啦，好似 The Grand 啊、The Metropolis 即係星影會啦，咁都會有自己嘅 membership 喺度嘅。咁似乎咧，今次咧，即係呢一個天馬座嘅 Cinema City 咧，都可能仿效呢個做法嘅。 嚇、啊，咁啊慘啦！我哋咁多個戲院做得幾多個會員咧？咁樣，咁啊，亦都可以幫到幾多咧？咁同埋即係。始終有少少蝕底嘅，即係學你話齋，如果係得一間院嗰啲嘅院線啦、戲院啦，佢要做呢個 membership 嘅話，就麻煩少少啦。 嗱，又咁樣講咧，嗱，我哋又唔好淨係睇死即係天馬，咁可能佢遲刻都會有多一兩間戲院啦。咁正如即係星影會都有盛傳會有第二間啦。咁啊，講開咧，不過咧，好，大家最關心都唔係呢樣嘢嘅，最關心就係開翻之後票價應該幾多錢一張飛啦。咁我哋咧回憶翻咧當初嘅呢個朗豪坊啦，咁啊原本係75蚊一張飛，咁去到今年四月咧就加到85，去到咧臨接之前嗰一個月咧就加到90蚊一張飛，拍得住時代廣場啊！ 係拍得住啲樓價添啊！咁啊不，我諗今次佢而家佢嗰個票價係幾多咧？ 嗱，咁啊，其實咧都話咧，其實都需要咧，都因為畢竟咧，其實今次佢都係重新裝修過啦，亦都即係今次亦都係所有院都裝咗 Atmos 啦，咁亦都係啲座位啊，亦都有所改動，咁其實咧，佢的確係有條件咧收得比較貴少少嘅。咁啊睇翻咧，其實今次咧佢個價位都比較進取，因為其實我最初諗不如都可能80蚊啦，咁其實最盛傳啦，嗱未經證實啦，就話85蚊一張飛。 咁呢個價又唔係話非常之過分嘅，如果係你同翻附近，譬如呢個新世紀嘅嘅Grand Century 係啦，咁嗰邊就其實個價都唔係話爭相差好遠啊。 不過呢，如果話佢真係收85呢，我相信呢會有一個可能出現嘅狀況，就係呢喺佢一街之隔嘅旺角百老匯呢可能都會有條件呢加到80蚊一張飛啦。因為其實呢兩個位呢都可以話旺角地區呢最旺嘅位置，因為Cine Grand Century 其實個位呢即使係搬咗上去之後一路嘅客路呢都基於個商場呢成日改嚟改去呢都唔係話好旺。澳海城個位置咧，雖然個 sky 咧都算做起，咁但係咧，似乎個位置都係始終質少少。 咁係始終最集中一定唔會呢兩間啦。咁變咗頭先你講嘅百老匯啦，佢釘死咗唔肯走㗎啦嗰度嚇。咁而家你朗豪坊呢一度其實都證實咗過去UA 嗰個成績係都唔錯嘅。你諗下，就算係有時去到夜晚嘅場次，喺禮拜五六咧都係都幾受歡迎㗎嚇。 年收過億嘅戲院，咁啊睇下天馬可以做到咩成績啦。咁啊講開呢個 UA 嘅院線咧，咁啊都可以話咧，近日咧呢間院線咧都推出過一個咧非常之令人咧意想不到嘅小食啊。 係有啲咩小食咁有趣咧？我都好似見到阿 Ryan 有食過喎，好似係嘛？嗰粒魚蛋仲好鬼大添啊！ 咁啊，人哋咧就聲稱呢個叫長洲大蛋魚蛋。咁啊賣點咧就話，即係佢貼出嚟嗰、那個即係嗰個標嗰、那個即係標榜就話，比普通魚蛋咧就大5倍。咁樣咧就個售價亦都真係相當之貴嘅，因為咧其實咧佢個魚蛋咧一 set 咧就一粒咧就普通冇炸過嘅魚蛋加一粒炸咗嘅魚蛋，咁啊兩粒咧就賣20蚊。咁啊，如果你每人買兩粒咧，咁啊兩 set 咧，咁啊30蚊，即係最平都7.5一粒魚蛋。咁大家諗下。咁貴嘅魚蛋，喂，喺長洲應該平一折啦。咁究竟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呢？ 哦，一粒大魚蛋7.5啊。咁如果要去到咁大粒，長洲好似都係差唔多價嘅啫喎。如果冇記錯，因為長洲都好似收到5蚊一粒咁樣嘅，好似係類似係。咁啊，咁辛苦搭船出嚟，你就算啦，咁樣係嘛？ 嗱，咁啊，為咗咧，究竟睇睇咧魚蛋究竟係咪物有所值咧？咁我就星期日咧就真係咧去咗 UA 嘅 I Square 咧，咁啊買咗呢個長洲嘅大蛋魚蛋啦。咁由於咧係需要對照嘅關係咧，咁我同時都買咗呢個普通魚蛋咧，你去對照嚟到去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大咗一截嘅？咁我見到普通魚蛋大概20蚊就10粒到啦。咁我見到張圖咧，咁啊大概個直徑咧，咁都係呢、這個。超過倍半嘅，比起普通嘅魚蛋，咁如果計體積咧，都大概都4-5倍啦。咁啊，究竟係咪真係大到咁樣咧？咁啊，見仁見智啦。 哦，咁啊，佢啊真係，但係嗰食落去唔知係咪同長洲嗰只一樣咧？咁呢個就唔緊要啲gimmick嘢啦，起碼佢真係有做出嚟先啦。我覺得呢個值得我哋讚賞嘅，但係值唔值、抵唔抵就見仁見智啦。 嗱，咁其實我都食過粒魚蛋嘅，咁的確食落去咧都幾紮實嘅，嗰、那個肉都唔係話入面咧係空溜溜嗰啲，即係好似普通魚蛋咁樣好散嗰啲咧，都幾比較實淨，同埋都幾彈牙嘅。咁其實即係，但係即係咁大粒魚蛋咧，其實喺戲院食咧，其實有啲潛在嘅問題喎，我唔知小兵會唔會估到係有咩潛在問題啦。 有咩問題咧？太大粒係咪嗰個嗰支叉叉唔到咧嚇？ 嗱，支叉係叉到嘅，不過咧你肯定就一口咧就食唔曬嘅。咁通常咧食魚蛋就會落啲豉油啊，落啲汁喺度啦。咁嗱，細細粒魚蛋咧啲汁好快滴曬啦，但大大粒魚蛋咧通常啲汁咧就慢慢滴，好似沙漏咁樣咧，咁好有機會就會滴到啲衫都即係污糟嘅噃。 系咁就麻烦少少啦。如果咁样嘅话， 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大家不妨试一试呢个鱼蛋刀。我只觉得作为一个揭秘，都算系比较有心嘅一个揭秘啦。因为毕竟咧 ，U A 向来啲小食咧，我自己觉得就比较保守少少，就唔似话嘉禾咧，系乜嘢款式都有。好似最近又推翻呢个即系唔同味道嘅炮谷出街啦，又嚟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可以同大家讲讲咧，就系呢个咧一年一到十二月会举行嘅盛事咧，就系亚太影展啦。咁啊，过去嗰两年啦，亚太影展咧，咁都去咗呢个澳门去举行啦。咁啊，其实咧亚太影展咧，可以同大家讲个少少 background 咧，就系有23个成员国啦，咁以城市做一个单位啦，咁啊去到即系每年都 suppose 去唔同嘅城市咧，就举办呢个盛事嘅。咁啊，过去嗰两年55届同56届都喺澳门举行啦。咁我哋旧年都后巷，咁我都有过去呢、这个即系去做啦。咁今年咧，终于唔喺呢个澳门搞啦，咁啊去咗泰国嘅芭提雅嗰度搞。咁啊12月15至17号星期一至三晚，咁大家可以顺手去度下假，游下水啊。 啊 ，Ryan 今次去唔去啊？ 请到睇下请唔请到假啦。咁啊讲讲咧，咁啊其实咧亚太影展嘅原则咧，咁就会有唔同地区都会派5套片啦，去到即系轮选嘅。咁香港地区一个轮选咧，亦都系由呢个咧金像奖咧边套片代表香港，即系去到呢个参展奥斯卡嗰个香港制片家协会啊。咁亦都系近日有登报声明话支持警察嗰个协会啦。咁啊去到轮选嘅，咁啊选咗5套片出嚟。咁5套片呢，依呢个摄影次序分别呢係有彭顺嘅逃出生天、陈木胜嘅扫毒、郭子健嘅救火英雄、彭浩翔嘅香港仔，同埋麦兆辉同庄文强合导嘅呢个窃听风云三。但选呢5套片出嚟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唔知小兵见唔见到啦。 係咪已经过咗期好耐呢？ 又唔係过咗期好耐，不过呢我見到咧5套片入面咧有4套片個主角都係同一個人咯， 好似係喎。呢件事好似我哋喺呢個電影節嗰陣時都有略略咁樣發現過啊。 究竟邊一個咧？你知唔知道？ 你咪講緊啊古 Sir 啊？啊唔係古 Sir， 古天樂。 係啦，咁啊古天樂咧都可以話咧，即係唔知係咪近排咧冇演員好用咧，加上啊古天樂又好想演下戲咧，咁進步下啦。咁啊，見到咧5套片入面有4套都古天樂，咁但係咁樣啦，其實咧演得多咧，都就唔代表提名機會越大嘅。咁呢個咧就唔似話抽籤咁樣咧，抌得多籤落去啦，進獎機會越大啊。 呢、這個一定唔係㗎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㗎啦，其實係甚至乎如果有陣時係即係競逐嗰個男主角啊，或者係女主角啲獎咧。反而是試過劉青雲對劉青雲，結果就落選了。 咁舊年就劉青雲就輸俾呢個伊凡卡漢啦。咁其實呢同美味情書嘅演出亦都係相當之出色，咁真係無話可說嘅。咁講開呢個男主角啦、女主角啦，咁好多時都大家睇戲都可能有時都希望話啲主角嚟到即係話可能喺現場真係借票啊，或者即係同觀眾見面啦。咁港片就機會就比較多啦。咁但係呢好多時呢外語片呢機會就唔多。不過見到近一兩年咧，好多韓片咧，唔知點解咧上映之前咧，好興咧就會有啲咧，即係優先場啊，又會同呢個觀眾見面會嘅。咁但係啲票價咧都可以話咧，用四個字形容咧，叫屢創新高嘅。 哦，而家係要在嗰個票價上面有一個特別優惠嘅價嘅，原來 係啦，呢、這個絕對一個特價嘅嚟㗎。咁啊，講緊呢套電影咧，就係、是、呢、這個。得你發行嚟緊咧，11月6号會上啦，咁喊到啡啡聲嘅呢個《我的忐忑人生》啊，《A Brilliant Life》。咁我自己喺呢個韓國嗰時都睇咗㗎。咁導演咧，咁有呢個《挑情寶劍》嘅李在容。咁演員陣容方面咧，就有呢個姜棟元同埋大家好熟悉嘅宋慧喬啊。咁據聞咧，就呢、這個呢場咧開售嘅場次咧係一場首映嘅場數嚟㗎。咁喺呢個星期日咧，咁喺 The Grand 嗰度舉行嘅。咁 有成200个位呢就公开发售嘅。咁大家估下呢套片呢要卖几钱一张飞啦？ 使唔使200啊？ 实惠噶，380元。 哇，好抵啊！即系我睇一场演唱会咧，都有180啦、380啦、580啦。咁啊，抵我睇演唱会喎，真系啊！ 咁啊，过去咧，其实咧呢啲咁嘅见面会咧，都系收200元嘅啫。咁我380元都可以话个价位咧，相当之进取，好听啲叫进取啦。即系亦都可以话收回成本啦。咁就谂下，如果有200观众买飞入场咧，咁啊60000元，咁啊应该够 cover 呢两位即系演员啦，加埋啲助理嗰啲机票啊、酒店之类。不過睇翻依家咧個售票嘅情況咧，咁啊原來咧留咗有100個位之外咧，其實剩低嘅位咧都仲有超過仲有超過百幾個位咧都未賣飛嘅，似乎都相當滯銷喎。 咁大佬300多元啊，點樣買啊？係咪先？ 我想補多200元睇黃子華好過咯。 俾補多200就睇唔到黃子華嘅，你買到原價飛嘅話 我買原價飛580啊嘛，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話你，即係你其實發行公司咧收嗰個價錢咧，如果你話係希望可以做到就係成本價咧，都可能比較難搞噶。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就有時你個價位真係要好小心咯，收得太貴嘅咁啊，看嚟滯銷咁啊大大鑊噶啦。 咁啊係啊，冇錯。咁啊呢個價老實講有時即係。我諗佢平衡咗某幾樣嘢嘅，我諗都係可能佢啲出場費佢都要俾，我相信係。 係㗎，咁嗱講開又講啦，咁去到呢個時候，咁亦都提一提上個星期嘅呢個風雲人物啦，就係、是、呢個王晶先生嘅。咁最主要提就話，咁佢説件事就話佢喺呢個微博嗰度啦，咁unfriend 咗某啲嘅藝人啦，咁包括有呢個董文澤啦、何韻詩同埋黃秋生，咁換嚟一啲咧非常之有趣嘅回應嘅。 係有咩回應佢出現咗？你不如講埋啊！ 你其實黃秋生有黃即係有冇黃秋生嘅 contact 嘅咧？ 好似基隆冇一齊拍過戲咯，諗緊。另外最緊要係何韻詩同黃晶真係有聯絡，我好懷疑喎呢樣嘢啊！ 都真係令人非常之費解啦呢樣嘢，咁冇聯絡，咁走去 unfriend， 咁其實有咩意義喺度呢？ 我相信杜文澤佢哋即係一定啱啱拍過戲添啦，呢、這個衝上雲霄即係個唐伯虎點秋香係咪啊？咁唐伯虎之衝上雲霄我想講呢，即係有陣時我唔知佢動機係乜嘢啦，我覺得政見，首先唔好講話你政見係咪因為唔同所以你要做呢樣嘢，但係你自己 unfriend 咪得囉，老實講，即係如果就算真係當你好老友啊，使唔使拎出嚟講啊？我覺得即係呢啲好小學雞嘅行為嚟㗎，阿晶哥，即係你我對你仲有少少嘅尊重，因為你拍啲戲都相對土炮，但係而家你連我對個連個少少嘅尊重都冇埋，就因為你太小學雞，係咪先？即係除非你話嗰個 account 唔係佢噶啦，即係佢係作出嚟噶，但唔係啦，冇發現過係咪先？係嘛？咁變咗呢件事，我就覺得你係真係太個小學雞啦，即係冇理由係咁樣做嘅。咁第二，喂，你都預啦，而家話俾人哋話，你根本你有個 email 有個電話，嗰啲全部根本都係唔真確嘅嘢，你專登攞嚟講，咁你除非你係為咗你而家套戲。咩嘅啫，唉，留多個時間添。 係啦，咁都可以話咁樣講啦，都即係咁，我哋祝阿王晶好運啦，期望佢嘅《賭城風雲二》啊，咁希望喺內地大收特收啊。不過好似周潤發都好似列咗黑名單入面啊，咁唔知會點收科啦。好，我哋睇下先，翻嚟繼續第三節後巷電影院。 譚妹知點解我哋有報電食啊？ 唔知咯。 因為要多謝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是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品，但系佢 OK 喎，都甜喎。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4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篮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仲有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